别人的情节总有我的画面，只要有心就能看见，从白云看到不变蓝天，从风雨寻回梦的起点，海阔天空的颜色就像梦想那么耀眼，用心就能看见，从陌生的脸看到明天，从熟悉经典翻出新篇，过眼的不止云烟，有梦就有蓝天，相信就能看见。美梦是个气球，牵在手上向往蓝天，不管高低不曾远离我视线。生命是个舞台，不用排练，尽情表演，感动过的片段百看不厌，只要有心就能看见，从白云看到不变蓝天，从风雨寻回梦的起点，海阔天空的颜色就像梦想那么耀眼，用心就能看见，从陌生的脸看到明天，从熟悉经典翻出新篇，过眼的不止云烟，相信梦想就能看见，有太多一面之缘值得被留恋，总有感动的事等待被发现，梦想天空分外蓝，惊喜何年，哦吼，看不厌，用心就能看见，从白云看到不变蓝天，从风雨寻回梦的起点，海阔天空的颜色就像梦想那么耀眼，用心就能看见，从陌生的脸看到明天，从熟悉经典翻出新篇，过眼的不止云烟，有梦就有蓝天，相信就能看见。美梦是个气球，牵在手上向往蓝天，不管高低不曾远离我视线，梦想是个诺言，记在心上写在面前，因为相信所以我看得见。 晴天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哈喽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。为什么越靠北方地区的人性格越直接呢？天寒地冻的，谁有时间跟你磨叽？闲话少叙，直奔主题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预计零下五度左右，最高气温三度，西北风一到二级，天气多云转晴，空气质量凉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零下五度到五度左右，而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为五度。接下来呢是北京各区的天气。朝阳、大兴在零下六度到三度，丰台在零下五度到三度左右，海淀在零下四度到三度左右。从十二月到明年的一月份呢，是北京季节性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季节。在这样干燥且寒冷的冬天呢，抵抗力较弱的老人和儿童应该特别注意防范，注意防寒保暖。就连我这几天呢，也是感冒才刚刚好，所以呢，要尽量避免前往人多的地方，多穿衣服，少吃药。而城区最著名的什刹海冰场呢，还没有正式营业。按照要求，滑冰要求冰层厚度至少要在十五厘米以上，才能保证游人安全。元旦马上就要到了，去哪个地方过节又成了世界难题。今年来点不一样的，泡在水里过一个完美的元旦，泡去年底高强度工作的压力，在镜之湖温泉酒店。 这里的酒店装饰很特别，有很多大床房以及总统套房，特别是和几个家庭一起来这里度假。他们这里还推出了雪地汤泉，可以一边观赏雪景一边泡温泉。 冬日里来泡温泉，与温润的温泉水来个深度的拥抱，暖身暖心，来个暖暖的 SPA， 给自己和家人一个温暖的元旦吧。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
眼睛，但我不曾害怕担心。你那娇滴滴呀好大的声音，让我工作好专心。你那活蹦乱跳顽皮的个性，让我放下一万个心。你那了不起一抬头的反应，却不为你爱人操心。爱你爱够真心，我热泪满面，人生的喜怒哀乐如此长情，疼你疼够来信歌唱给你听给你听，人生的无奈留给我反省。哎呦爱你爱够真心，我发自内心，人生的喜怒哀乐处变不惊，疼你疼够来信歌唱给你听给你听，哦你是我所有喜庆。 我坐在这

想要北京，也会有伤心，但是有你们，我就不孤寂。我真的好感激， 九精英有话说。 我们很欢迎竞争，

照不亮我心中嘿嘿嘿嘿嘿的一切希望都早已经破灭，我和你要离别离别。却无能停止你的流泪，这一刻我的心和你一起碎。大雨下疯了的长夜，沉睡的人们毫无知觉，突然看透这个世界，因为要离别就走破这双线，我陪天空不停地闪着泪，照不亮我心中嘿嘿嘿嘿嘿嘿。就走过这双线，我陪你走一夜，直到心不再滴血，而你流尽泪水，天空不停地含着泪，照不亮我心中嘿嘿嘿嘿嘿的一切希望都早已经破灭，我和你要离别离别。